過曬鐘， 你過曬鐘。不過短短時間一樣嘢，咁啊，話啊呢個啊鄺建銘啊提醒咗我咧，啱啱過咗嘅星期日嘅《明報》裏邊有篇文章叫做《被遺忘的自決派》，咁佢講到咧就話喺1984年時候咧，有位市政局嘅議員叫做咧蘇偉澤，即係西人嚟㗎嚇，譯名嘅叫蘇偉澤，就提出咗香港前途應該自決解決嘅。咁鄺建銘咧就提出話：喂，點解好似香港嘅傳媒或者係嘅香港嘅我哋嘅歷史書啊、知識界咧，都甚少提當年裏邊已經有人提出自決咧？咁我答覆佢就話：其實當年仲好多思潮啊，即係 知 啦。咁後來點解會變成呢、這個 大家淨係記得民主回歸 係啦，呢樣嘢係啦。咁細兩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民主回歸咧，我喺其他節目都講過，民主回歸係共產黨嘅意識形態工作最成功嘅一著嚟。咁而當時咧，一路係利用青年學生由國粹派社運之後個餘粹啊，其實一路落嚟嘅就係、是、一種民族主義嘅運動嚟嘅。咁我諗民主回歸其中一個假設係咩咧？就係、是、當時中共擺出嚟嘅姿態咧，就係、是、大家同軌不同速，大家都係同一條路軌嘅，只不過車速唔同。你行得慢啲，我哋行得快啲，咁五十年之後咪大家同速咯，大家咪同步咯咁樣。咁但係佢到咁上下，原來去到WTO 之後咧，就話大家路軌都唔同啦。 不過有間有一樣嘢就係、是你所講話民主回歸咧，歡迎呢、這個香港回歸中國嘅係八九年之前嘅事。 嗱， 八九年之後已經係冇辦法翻到轉頭啦。 共產黨要面對嘅係港英嘅宣傳戰，我覺得如果你回想翻咧。戴卓爾夫人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是什麼呢？她最先去啟動這個1979年麥理浩訪華，就是羅德成班人告訴她這個地權的問題、然後呢就去解決這個跨越97的地權問題，所以就去北京、你想回當時中國百廢待興，鄧小平還未絕對權力建立，仍然是要跟那些什麼八路一起，跟著還要什麼呢？通過越南戰爭去鞏固她的軍委會的地位、那個時候根本不是一個合適的時候去談香港問題，對中共來說。不過如果你擺到上台面的話， 他一定行民族主義， 從他民族主義角度來說，他根本不能跟你談的。你說如果什麼都呼得不得呢？我今天看回頭馬後炮說一定得，你不提不說照批，我告訴你可能到80年代中共會提出來，我說到再遲些。第二步錯誤是什麼呢？戴卓爾夫人拿著三條不平等條約去談。 我更加關心的是為什麼現在民間沒有認真梳理你剛才你說的那種歷史的分析。其實1984年，即我經常提在《港英時代》有提過，有一篇論文，博士論文，將當時說的不同的方案放在一本很厚的論文裡面，其中一些方案是說交給聯合國去搞定。為什麼 當時 我自己記得這個柯尼達爵士，因為我那時是我離開大學之後，我在李全明 office 做，咁我一路好留意 JLG 嗰啲，即係中英聯絡小組嗰啲工作。我諗好多人而家連 JLG 係乜都唔知嘅。咁咧就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咁咧當時柯尼達同李柱明講過一樣嘢，其實佢話我哋只有一支使館，唔得就冇噶啦。即係同共產黨香港嘅前途問題，我哋只有一支嘅 test tube。只可以選擇一個，唔可以諗咁多 option。呢、這個我都係英方一個錯判嘅形勢嚟嘅，我覺得。第二，他就跟住就發動主權換自權啦。決定攞三條不平等條約去傾之後，你記唔記得就喺人民大會堂撲咗落嚟之後，港元就暴跌。跟住對美元去到十算。然後搶廁紙啦。當時超級市場搶廁紙，成個人心浮動。我諗英國佬就驚啦，去到嗰個 moment。驚香港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個 fallback 即係佢嗰個後撤都太快啊。一後撤嘅話就跪低啦。 民間有冇錯判咧？ 民間錯判咩咧？民間跟住英國佬，我覺得，跟住英國佬就鍾士元啊、李鵬飛啊呢班就出嚟講啦，就是、主權換自權啦，就係話只係換咗支旗，實際管治仍然由英國人去做。 點解我唔見知識界寫好多呢一啲往事，淨係講話你去翻八十年代又點咧咁？ 咁然後我覺得共產黨點樣 counter 主權換自權咧？佢就打咗一招牌，就係、是、叫做民主回歸。我到今日我可以好肯定，民主回歸後面是有共產黨的手指模喺度。 不過咁，有冇手指模一件事啦？咁我相信政治勢力咧就 你諗下，民主回歸派嘅後面嘅幕後支持者係葉國華， 我知道，我呢呢呢樣嘢，我覺得都會有土壤嘅。佢啊，佢上面要滲透咧，就度度都滲透。 土壤就係1973年港大學生運動嘅餘水啦，我就係話。就是國粹派與社會派，在我眼中都是。 但何俊仁呢班人全，何俊仁是社會派啊，不是國粹派嚟噶。 佢哋對那種中華情意結是冇分別的， 嗯。 國粹派與社會派的分別是支不支持四人幫，批不批毛，不是中華情意結。那個才是他哋的分野。 批判。 陳旭祥那班人是咩咧？是支持四人幫，反擊又經翻案風，將鄧小平打落嚟啊嘛。記唔記得？ 記得。 當時學聯通過決議，就是呢班國粹派啊嘛。所以我就話佢哋嘅分野唔係在於大中華情意結，佢哋嘅分野只係對共產黨路線嘅分歧。所以最終社會派演變成為民主回歸派，社會派冇建立一種本土意識，好快就投入咗議會嘅選舉政治。就係當時馮檢基英國翻嚟之後提出呢個位置之戰，就係要霸位入去。而霸咗位之後咧，選舉政治就主導咗成個民主運動。但係選舉政治不等於民主運動。呢、這個我覺得先至香港人第二次錯 失，唔係完全等同，應該咁講，唔係完全等同。 嗰、那個係民主運動嘅結果，唔係由選舉政治帶動民主運動，唔、可能咁樣調轉嘅。我覺得其實、民主選舉只係民主運動嘅結果嚟嘅啫，其實唔可能通過位置之戰，唔、可能通過喺議會裏邊位置之戰可以喺共產黨手上攞到民主。嗱，呢、這個到今日我覺得，如果你問批判民主回歸30年一事無成，好似尤慧晶所講咧。他是喊了一個口號，我想有人教他說，但他沒有批判的力度在這裡。批判力度是什麼呢？我覺得是選舉政治。而今天他們犯回的是同樣的錯誤，進去議會裡面去爭，向共產黨爭民主。如果30年前何俊仁犯的錯誤，為什麼梁仲恆、游蕙禎會犯回這個錯誤呢？是不是？這個就是議會英國人的代議民主將整個民主運動消解了。我覺得 這 個是中英合作底下推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就話你要睇翻托派、社運、青年激進運動、教協運動點解最終慢慢演變成為選舉政治呢個過程，你先至睇到嗰個教訓喺邊度。建立論述係緊要，我覺得，因為未來嘅想像係靠你個歷史論述出嚟嘅。 嗱、我又咁講翻啦，議會路線係一個和平路線，儘管呢個民主咧， 嗱，我唔係話錯啊，呢、這個唔係對錯嘅、 議會路線係一個和平路線。你如果是全全俾班人入議會咧，你就係自招咧，出邊街頭日日嘈嘅啫。 但係議會政治有個局限，坦白講，嗰、那個唔係淨係基本法的局限咁簡單。 選舉方式係即係民主概念裏邊其中一個環，但係更重要係佢所指嘅係啲咩意思？ 你點樣連結你嘅群眾？啊、你同群眾嘅動員、情感動員點樣建立？台灣人就用省籍又好，乜都好啦，充位呢個國民 黨。你離唔開身份政治 嘅霸權意識，係啦。但是民主派很快，我就話1985年啊，馮檢基提出位置之戰嗰陣時，就要入去區議會搶位啦。 其實呢種思路同彭定康最近講嘅一樣，分得好清。 係，所以我就話， 淨係講選舉方式算啦，唔好講其他嘢。 其實要真係要去，即、就是、我哋呢種角色，我哋唔係喺選舉政治裏邊投入嘅人，亦都唔係喺社運裏邊企喺最前線嘅人，可以做啲乜嘢呢？ 論述， 我就覺得係一定要理清楚呢民主運動30年一事無成嘅。假如呢個係一個結論嘅話， 你覺得點解冇人梳理呢啲經驗？ 我哋要話俾人聽，其實個喺邊一個時刻做咗一啲決定，呢啲決定係啱，係影響到後邊嘅 path 係點樣咧？係要講清楚嘅，我覺得。 你覺得有冇人講過清楚呢個？ 喺我口中聽得最清楚嘅，其實我係聽司徒華講，由省港大罷工開始講嘅。 有冇寫出嚟？ 嗰陣時我 點解唔寫出嚟？ 民主黨嘅， 你放心啦，將來有人寫噶啦。 有一班人， 點解咁耐都冇人寫 我哋有一班人。就是被吸納成為民主黨的精英，將來就組成了這個第一屆的民主黨黨校的學生。那這個教校長就是司徒華，那我就是那個黨校的第一屆的畢業生來的。 哦，恭喜恭喜，有沒有證書的？ 司徒華呢什麼都不講，講政治史。我最記得講了三堂都是講政治史，由省港大罷工開始講起，講跟著講楊慕琦，跟著講這個六七暴動，跟住講金禧事件，跟住講教協，講佢自己個過程係點樣。咁佢只係講咗一樣嘢，我到今日都記得。佢話香港人對歷史冇視野， 到今日都仲係啊。 所以佢呢個我同意係唔會成功。 到今日都仲係啊。 而我覺得嗱，你話有冇出書咧？係有嘅。我同阿黃慧倫都係同學嚟嘅。黃慧倫而家 Now 嗰個主持人，都係第一屆黨校畢業生。咁我哋就將阿司徒華嘅。書就用毛澤東 思想萬歲的方式咧，就編成呢、這個。 我好像見過呢本書， 你一定見過。司徒華思想萬歲叫做，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 有冇流傳啊？ 有，好少 眾。我睇坊間， 好少眾 要揾，唔係難。係 做咗50本紅色面統金字。點 解唔整多啲啊？會唔會考慮整多啲？ 嗱，裏邊我頭先講嗰啲嘢喺曬度嘅，譬如講省港大罷工，講托派問題，講衝擊論嘅問題，講保釣嘅問題，講教協嘅鬥爭策略，講香港民主派嘅問題，講民主回歸嘅問題。但係咧。我哋只係截錄咗一個 quote， 然後咧就做咗好長嘅注釋。 嗯， 譬如我記得嘅一開始就係講論托派衝擊論。 嗯， 佢就係話我有一次同梁國雄講，唔係同熊仔講，佢叫做熊仔，嗯、不要唔好唔帶身份證去街，這種抗爭沒有意義。 嗯， 嗱呢句嘢睇落去好似好無厘頭咁，因為我哋嗰陣時編嗰陣時諗住搞笑嘅，但係個注釋係好認真嘅，其實就係佢就係批判衝擊論嘅問題啦。就係話佢話群眾運動係要成果嘅，唔好令到群眾覺得疲累。如果群眾運動長期跟你衝擊而冇成果嘅話咧，其實你就會離脱離呢個群眾。咁好似第二個 call 係咩咧？就係論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 話得咁似毛澤東講嘅嘢嘅， 係啦，係啦，因為我哋編嗰陣時係跟毛語錄編嘅嘛。咁咧佢就係話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不是法治問題，是群眾路線的問題。嗱，你聽落去啲語言係好共產黨， 唉，好老左，好老。 但我用我而家嘅語言去 translate 翻俾大家聽，就係話嗰樣嘢係咪嗰個衝擊合唔合法，係睇你後邊跟隨你嘅人多唔多。 啊，咁即係嚴格細咁啦， 即係等於佔領立法院一樣啦，太陽花學運一樣啦。佢敢唔敢咁樣大量去起訴判刑啊？ 啊，我睇佢冇咁蠢咯。 係啦，嗱，所以我就話嗰個係群眾路線嘅問題啦。你幾時採取激進嘅手段？甚至是非法鬥爭的手段，那個不是法治問題。這個他講的時候是針對民主派，民主派一路是講緊，包括公民黨都是講緊一種合法鬥爭的方向嘛，在議會裏面的鬥爭方向嘛。但是議會鬥爭正正就是你脫離群眾嘛，你在議會裏面的鬥爭， 我看有些人未必同意你議會鬥爭是脫離群眾，未必有些人未必這樣做。 所以我就說我有些聽眾問我可不可以再出版、再出版，我就說我都要找回那一堆書出來。其實 我看坊間 十幾年前的了、 坊間了 很多馬樂、那個都有的，我派了給他們、 後生仔 即是你老師、 後生仔未必喜歡華叔的 但有一次我就看他們去、清靜衝、去這個西環一次，我就說司徒華一次說他說、群眾運動咪很重要，牽涉到鬥爭的方向 嗯， 那你想想又是 這本應該是手冊，呢、本應該係 manual 式嘅。 金鐘成日拗呢個議題啊， 係 2014年成日拗呢個議題， 咪咯， 指咪邊個拎？ 咪邊個拎啊嘛？因為嗰個牽真 係旺角冇呢個問題 嘅，牽涉到鬥爭嘅方向啊嘛。其實係，所以我就話香港人本身係要經歷一個政治化嘅過程。 嗯， 香港人仍然好多從事政治運動嘅人係用一種非政治嘅角度、非歷史嘅角度去睇政治。 非歷史先 變成 非歷史，非歷史先。我認為佢哋冇 A、B、C 冇， 將佢化約成為一種選舉政治， 係啦， 選舉政治 抽象嘅諗法。 然後社區服務，我覺得呢個模式係由1985年代議政制白皮書開始 變到 tunnel vision 所 set up 嘅一個 paradigm of 香港民主運動。我相信而家年輕人正正想突破嘅，應該係要突破呢種框架，所以更加唔應該跌翻落去呢個框架裏邊。 嗯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你取代咗何俊仁，咁又點咧？What's the difference？ 嗯， 係咪你做到嘅嘢有咩分別咧？ 嗯， 你喺呢個框架裏邊，係咪？所以我就話唔係宣誓嘅問題，係宣誓之後你嘅説法嘅問題，唔係掟磚嘅問題，係掟磚之後第二日繼續放煙花嘅問題。你諗下，如果你呢個運動本身係一個衝擊運動，你一個 manifesto， 你一個目標，你話俾人聽我做緊乜？然後人哋群眾先會跟隨你 嘅，仲係缺嘅呢一堆論述。 係咯，所以我就話 啲嘢未 宣誓。係啊，係支那宣誓之後，如果佢可以提出一套論述，係點解共產黨不等於中國？點解共產黨唔係愛國主義嘅代表？佢由30年代點樣出賣中國人嘅利益？ 連咩叫中國都冇人有興趣問。 喂，我相信起碼攞翻嗰扎國民黨喺香港啊游水落嚟嘅偷渡客啊，好多中年反共嘅人啊，喂，到時到後。政府是不是動你的時候 我成日都在想這個不應該只是得年輕人的責任， 是不是只是得鴨脷洲口音呢？那這樣就你變了落道德低地了。但如果你將你整個中國共產黨不是愛國主義代表這個口號打出來的話、 你又攞翻個道德高地。 啊，不過咁啊，你真係要好多論述咯，即係要後邊嗰啲人讀通書交份稿俾你先點啊。 香港卡拉 OK 政治裏面太多花生客，所以論述都係未砌得靚， 水平唔夠咯。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個 determination。 determination 嗱，而家坦白講，資訊咁發達。其實冇話要翻大學抄書啊，仲要我哋以前八十年代 就算要抄書都可以好快 ，online 都可以抄到。 係啦，睇你有冇咁嘅 passion， 你有冇乜 passion？ 因為你係用一種 Facebook status 花生咁樣，就係純粹想 show off 自己。係 啦 ，show off 嘅心態。如果你係一個真正嘅、 就是、 真正嘅運動，就係話，就算我哋去示威之前，以前九十年代都要坐低寫份新聞稿，鬥好曬啲字，諗好個生僻，見記者講乜，然後點？因為你唔係。講俾你自己人聽嘛，你係講俾沉默的大多數嘅人聽嘛，所以我就話共產黨能夠獅子撲兔咧，亦都係因為佢打嘅係正規軍戰爭，你嘅打嘅係網絡戰爭，而你將個網絡同個現實混淆咗， 係混淆得好緊要今次， 係啊，所以我就話即係阿鄺健銘做嘅工作本身，我覺得係好有意義。 我希望你繼續 包括啊一班啊方志恒啊香港革新論嗰啲嘅年青嘅學者，我都即係我都鼓勵佢哋，我話。你哋做緊嘅嘢，正正就係我哋年青嗰代嘅人，我哋年青嗰陣時冇做嘅嘢。我哋好快投入咗政治，投入咗選舉政治。即係包括譬如我自己咁樣，一離開大學之後，讀完研究院之後，本來 你投入咗政黨政治， 就因為八九年嘅影響咯，所以就冇行學術嗰條路啦。啊，咁就入咗去港同盟，跟住就選舉啦。 係， 跟住就。十四、十五、十三個立法會議員。 不過你都唔差，你仍然能夠咧用而家用咗喺過去嗰廿年，你都用咗相當嘅時間咧，喺即係睇下書啊、寫下文啊呢樣嘢，已經俾好多人咯。好多人已經覺得以前就係以前啦。 嗱，我覺得咁樣，我覺得機會係要唔係一定咁悲觀嘅。我覺得嗱，我自己行嗰條路， 民間有冇嗰種意識咧？ 我覺得行嗰條路咧，你一定要武裝起自己，即係思想上，我覺得。然後等個機會。 而家呢個就係正正香港社會最弱嘅。係 啊，你唔可以咧喺論述喺武裝層面，因為獨裁嘅人係會進化嘅。我成日覺得，你搞網絡戰咧，佢而家叻過你。 佢強嘅地方係 資源。你話周融斬咧，可能下一個周融更勁。因為佢有不斷嘅無限嘅資源，由成個黨國嘅選舉機器同你嗰幾百萬香港人選，係成個國家嘅黨國 社會有嘅牌就係呢種視野、思想、論述。 係啦。理念的传播、价值观的传播、 世界观， 这个就是为什么人是会思考的芦苇，芦苇很脆弱的，一咬就断了，即是人命其实很脆弱，但是那个理念，当他会思考的时候， 影响力 的影响力是一路很大的嘛，其实是，但是大家现在就不是了，那些东西就叫做交了，就一棍打死。然後所有行動 咁要多啲誘因，希望啲港人睇多呢啲書啦。 即係意思其實唔一定係行動型嘅，我覺得。思想論述都是意思嚟噶嘛， 重要，好重要，好重要， 有質素的論述要加埋。 我覺得冇所謂嘅，我覺得 即係如果你出嚟做搞政治的，你有咗 plan A， 其實你一定應該有 B、C、D、E、F。人哋第一步挑戰到你，然後或者遇到人哋第一步會挑戰你的時候，你行 B 跟住行 C。今次咧，我哋見唔到嘅。 我睇台灣八十年代，我認識新潮流好多嘅幹部，其實佢喺美國讀政治學翻嚟。 啊，香港好多都讀政治噶，我俾你 喺美國嘅出名嘅 Columbia 等等呢啲大學讀政治學翻嚟嘅，佢哋唔係一啲冇讀過書嘅人，而佢哋提出台灣建國嘅論述咧，係背後有一套嘅宏觀嘅視野，包括對地緣政治嘅睇法、日本同台灣關係啊。包括美國同中國關係等等呢啲嘢，嗰個我覺得香港遠遠未有耐去到嗰個水平，人哋講緊台灣九十年代嘅水平，佢就用咗一啲文化政治嘅概念，一啲文化哲學嘅概念，譬如想像的共同體啊等等 ，Benedict Anderson 嘅理論啊等等咧，就去套用喺香港。 你香港一講呢啲，啲學者又話你唔道德啦，右翼法西斯啊，點樣搞呢輪？ 咁咪交咯。咁咪交咯嗱，我就話，我哋做節目之前，我哋成日討論嘅香港八九十年代嘅學風其實唔係咁嘅，係要實證 睇案例， 社會科學就實證研究，一係就歷史研究，係兩個都係一個最重要，我覺得係令到大家可以望到將來嘅一個最重要嘅一個起點嚟嘅，嗰、那個唔係終點，但一定係起點嚟。我哋唔知道過去港英點樣管治香港，我哋點樣想像到香港未來嘅政治模式應該點樣行？如果我哋睇唔到地緣政治，睇唔到其他大英帝國嘅殖民管治嘅模式，我哋又點可能借用到嗰啲嘅 resources， 嗰啲嘅思考嘅資源去思考香港嘅問題咧？係咪呢個？我覺得 到今日其實我哋呢啲其實應該退落嚟㗎啦，以啲而家年青人嘅年紀，佢哋嘅標準嚟講，即係我哋應該 拍住上嘅。 嗱，所以我就係話， 唔係是但一個世代。 你講得啱，呢個唔係一個世代嘅問題。我最唔中意就係話， 唔應該分得咁清， 係分得咁清。黃之峰嗰啲係一個世代之爭，我覺得唔係。 唔係，唔應該係添。 甚至我覺得每一個階段嘅運動應該係繼承之前嘅。嗰、那個嘅能量再 push 落去，如果唔係你割裂式嘅話咧，係好大鑊嘅，因為你會孤立自己。 係啊， 即係話你如果將民主回歸派擁走嘅話， 啲經驗成全都會做得好差。 你嗰個成個發展咧，你就會變成好孤立，就好似今次打官司籌得30多萬，五百萬有排都籌唔到，係嘛？隨時打到上去終審庭嘅話，就破產啦。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It's real， 呢個係一件好嚴肅嘅事，唔喺 Facebook 裏邊鬧人一句咁簡單嘅。呢個係一件好認真同埋好嚴肅嘅事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咪可以借呢個機會去將佢翻翻去一個我覺得比較理性啲同埋合理啲嘅一個狀態？ 嗯， 就係令到大家都可以。就是一張台坐低喺度傾。嗱，我希望我哋嘅節目係做得到嘅，其實。 我希望係咁啦。 我想請梁天琦嗰啲上嚟嘅，其實真 係。啊，個 point 唔係 AA 度，而係香港人有冇普 generally 有冇咁嘅意志？ 我覺得而家開始大家意識到有咁嘅需要。 啊， 以前佢哋連意識到咁嘅需要都冇。我覺得，但係而家好多人經歷過呢幾年嗰種嘅政治上嘅，即係大家嚟張出角咧。即係喺非建制派裏邊咧，我諗大家都意識到係需要呢種咁嘅論述。嗱，我有一次我去尼泊爾之前，我同阿何俊仁食飯，我同何俊仁講話，我有個節目，你講下你哋呢一代嘅人。 係啊，好多人鬧你哋出賣香港喎。 因為佢嘅老師同我老師係同一個老師嚟嘅。 OK， 佢係當年跟許冠三喺浸會嗰陣時讀共產黨嘅歷史嘅。 Oh really？ 許冠三就係之後我喺新亞讀歷史嗰陣時，我個老師嚟嘅。 嗯， 係同一個老師嚟嘅。係啊，都係即係已經唔喺度啦。佢，但係佢係當時其中一本書就係研究劉少奇嘅路線。 嗯， 喺香港，你諗下嗰個年代嘅人，佢哋對共產中國嘅認識係咪比我哋呢一代深？係咪？佢喺70年代已經寫出劉少奇及劉少奇的路線。 咁都好有窿路喎，嚇，因為唔簡單喎喺嗰個年代。 即係我哋話唔好，我哋即係全面去否定嗰代人佢哋所做嘅嘢係即係好似徒勞無功。 啊，即係咁講 ，Facebook 講咩咧？你睇下啦，唔好信曬。 唔係，但係我覺得 mindset 都要改變嘅。 我贊成言論自由啊，不過咧有自由，你講嘅嘢唔係一定要我信曬啊嘛。Facebook 繼續可以百花齊放，但係唔好啊，即係你講嘅嘢，我要我一定信咯。人哋話成日話司徒華出賣香港，攞證據出嚟啦。 唔係嗱，我覺得好多時即係大家如果喺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已經根本唔容許你獨善其身啊嘛。 嗯。 你好簡單，而家對方進擊啊嘛，已經去到劉小麗，跟住去到朱海迪、姚松炎啊嘛，係咪？而家已經係唔係個巨人會剎車喎？而家巨人見到佢跨過心理障礙之後，原來發覺咁好玩嘅，佢會去到盡嘅喎。其實係，佢連你議會裏邊分組點票嗰個嘅多數派都冇埋嘅喎。 係，誒講就咁講啫，講就咁講嘅。 嗱，問題就咁啦，即係。本身政治嘅運作嘅邏輯有陣時唔係以佢嘅善意可以影響得到嘅。 我睇唔係善意嘅。 當土共要將嗰件事推到極端嗰陣時咧，點樣去剎停都成問題。所以我就話而家其實係一個時間，我覺得亦都係一個機會嚟。即係話當大家都經過曬呢啲事之後啦，見到曬嗰個嘅即係進擊巨人嗰陣時，係咪應該要去大家？坐低去傾，因為你議會內外其實都面對呢個危機嘅，已經即係抹埋身嘅咯，唔係食花生口水戰嘅咯，唔係靠 X 人問候人定受糖就可以掂嘅咯，而家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將來可能多啲有機會，可能 你認為中央 可以上嚟多啲講 啊 ？Sure 啊，我你認為中央係會諗得咁窄咩？你認為頭先我哋節目裏面提到話，即係土共嘅利益、建制派利益係咪完全等於中央嘅利益？ 我覺得而家共產黨係一個準備進入強人政治、進入唔到嘅一個狀態。嗱，呢個係最難搞嘅，其實。 OK， 呢個 係啦。Real interest 就係變咗咧，喺呢個空隙裏邊咧，即係嗰啲部門利益、官僚利益 有好多滾動啦。 係啦，包括個個都插手嚟香港事務啦。呢個過去係唔會嘅，真係唔會由周庸去宣布。 呢個回鄉證俾翻呢個泛民係唔會發生嘅，其實係呢個係異例嚟嘅，即係共產黨嘅組織文化，我覺得已經係有好大嘅問題，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呢、這個亂局唔係淨係香港嘅亂局，所以我就係話我哋要對中共嘅政治有一定嘅認識，無論你覺得香港嘅未來係點樣都好，你唔認識港英年代嘅歷史，亦都唔認識中共嘅歷史嘅話咧，我覺得你對前途嘅判斷。對自己未來爭取的目標、奮鬥目標的判斷咧，係有偏差，我覺得。 要知埋中華民國歷史添， 我睇。所以我話係全部嘅責任嚟㗎，呢個係好多人話：喂，咁哇咁多書點睇啊？咁樣，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去到，即係經歷過，亦都睇過好多嘢。其實好多時，我覺得我自己好幸運嘅，因為我係好核心嘅去睇過一國兩制係咩一回事。咁所以，我覺得我係有責任去同唔同年紀或者階層嘅人咧去溝通，等佢哋大家可以有啲共同嘅語言立場係乜？我覺得唔緊要嘅，係咪？以前你阿鄺健明頭先問，喂，以前百花齊放，點解而家唔係嘅咧？冇人記得嘅咧，嗰啲嘢係咪？香港前途問題嗰陣時討論係百花齊放嘅，點解而家大家只係記得民主回歸嘅咧？咁？因為歷史是會被修改、會遺忘 的。不過咁喺一個自由社會裏邊咧，可能呢些所講係遺忘啦嚇，遺忘啊咁樣。但係咧，由於係資訊係開放嘅，好多嘢嚇你有心查咧，其實係查到。但佢佔喺傳媒裏邊佔幾多空間就另外一件事。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啊，真係兩個鐘就搞咗。 唉，多謝曬，多謝曬啊！ 結果咧， 多謝曬控制員哥哥， 超時營業啊！咁咧就仲要我哋節目開始之前已經傾咗一個鐘喎。總共係搞咗三個鐘嘅，係啦。 OK， 係啦，咁咧就好多謝阿鄺健明， 多謝 上嚟同我哋講佢對呢個新加坡、香港同埋港英時代嘅一啲睇法。咁我哋希望將來有啲機會，仲可以即係請阿鄺健明上嚟 啊， 同大家 俾啲新嘅 idea， 俾啲即係佢嘅睇法，或者你可以介紹一啲 你所睇 嘅學者 嚇，你年青嘅人你係點樣睇？我哋 即係話有一套睇法，我覺得最緊要唔好成純粹係一個立場， 嗯， 係有一種睇法嘅，我覺得， 即係有種理論啊， 係乜 有種論述， 我覺得， 嗯， 即係個睇法係乜嘢唔緊要。 好啦，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 多謝曬。好啦，記住下個禮拜四九至十。啊，唔係啊，九至九點開始啦，只可以咁講。幾多點完咧就好難講啦。咁咧就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係。